修戒定慧的啊。戒定慧主要是修定啊，有了定，那个智慧呢自然会现前的啊。你看那个大河的大海的那个水，这个水有了风了，这个水就起波浪，那么起了波浪，一切物的影子在这个在水底下呢它就不清楚啊。你看这个水要是有波浪啊，它显象呢就不清楚，模糊断续，水清了，那个水一点不动，止水啊，这个万事万物呢都是显现得很清楚的啊。万事万物显示很清楚的，但是个水呢它本身是不动的，就像我们的智慧一样，有了智慧了，这个智慧呢，什么叫做智慧啊？智慧跟聪明不一样哎，哎，你这个人那么聪明啊，啊，智慧照了一切法，而不执着一切法，哎，就像这叫做智慧。你看那面镜子，干干净净的，一点尘垢都没有啊。他那个镜子呢什么东西都能够现，湖来湖现，汉来汉现啊，施法界依正庄严他都能够现。但是镜子本身他这个能照的那个体，那光明体它是不动的啊。你这个东西从他面前走过，哎，它是不动的，镜子是不动的。一个是不动的，而镜子里像本身呢就是空的。这个镜子里有什么东西啊？人站在面前，人现出来了啊，什么东西在他的面前他就现个什么东西。这个湖来湖现，汉来汉现，但是镜子本身它是不动的。你摆个桌子摆在镜子面前，那个镜子里像就有个桌子啊，但是镜子本身呢它并不执着有个桌子啊。这个桌子在那个镜子里像，桌子是有形的，房圆大小，那这个桌子它就进入那个镜子里边去了。你看怎么进去的？你看有障碍没有障碍呀？说华严经中讲啊，事无碍，理无碍，事事无碍，事理无碍啊。就咱拿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，那个电视机你看里头唱戏的，跳舞的，打球的，游泳的，那个什么东西都有，万事万物都现在里头啊。收音机那个屏幕啊，什么都有啊，那个可真的呀啊。如果看到欢喜的那就开口就笑起来了，看到悲伤的你照常还流眼泪呢。嗯，那个屏幕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啊。什么东西没有它什么东西都能有啊，而不执着，是不若真空。说是我们现在不晓得开了悟是什么样子，拿这么一个世间法做一个比喻，你说开了智慧 开了悟什么样的？开了悟就像电视机一样，像一面镜子一样啊，像大河大海的水一样，碧波万顷啊，海不扬波。如果用这一点检验我们自己有没有智慧，智慧就是不执着啊。我们像这个聪明呢，聪明跟智慧恰恰相反的啊，执着，见什么法就住什么法，这个出发心消佛是有些道理的，老是搞不清楚啊。看到我们还在讲呢，我们认为这个讲的就比较清楚了。嗯，是啊，这个佛法有的人宿根深厚的啊，一闻他就能懂得，有的人呢宿根佛说的，我们上次也谈到这个问题啊，就是两个根本，是啊，学佛法不是要从根本上学吗？知道吧？你把这个根本基本上能够理解了啊，你拿这个道理去印证一切道理，它都相通的。一个是无始的生死涅槃，一个呢就是菩提涅槃的根本，这两个根本。生死根本，什么是生死根本呢？都是无始劫以来，六道一切众生，他都是这个攀升心，是我是自己的心性，就这一点，必须要认识。这个认识，咱认识还不行，认识归认识。我们照常一天到晚还是用攀缘心的，我们现在不是经常我都用攀缘心的吗？认识了，认识有什么用呢？没得用。这个攀缘心，我们昨天讲到八事啊，说八事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第七就是末落事，第八呢是如来也。那么这个八事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另外有个地方有个八事啊，人人都有个八事啊，所以佛法千万不要向外施舍，一切法都要给它归心啊，这个才跟你心相应啊，不然佛法是佛法，那你这个心是你这个心啊，那不相应。那个眼耳鼻舌身，我们人人都有眼睛，都有耳朵，都有鼻子，还有舌头啊，还有我们这个身体，就谈这个五根，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，人人都有五根嘛啊，不是这个五根也不能称为个人的啊。那么这个五根根它说明了什么一个道理呢？能生为根啊，你看那个树啊、花呀、草啊，那不得根儿是不能长的，你就长个青菜、萝卜摆在地下，不得根儿它也不能长啊。根儿是以能生为义。那我们现在有眼根、有耳根、有鼻根、有舌根、有身根，它能生什么东西呢？ 啊，能生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能生能生。佛法讲因缘所生法，他自己不能生。你是不是眼睛什么东西都不对，能生不能生呢？不能生。这个眼根能够生眼识，必须有前尘啊，就说一个前后吧，有前尘，不是眼睛打开来，这个前尘没有东西，什么都没有，你这个眼识怎么生的？没有所，没有缘啊，缘就是攀缘，因缘所生法吗？啊，有了眼根，我竟然不是瞎子，我这个眼睛蛮好的啊，打开眼睛见到前尘，就是前面的这个舍尘啊，它就产生一种眼识。眼识是什么呢？就是分别啊，晓得这个东西是长的是短的，是方的是圆的，是红的是白的啊，被眼睛接收下来啊，这中间呢起这么个分别心，这叫做眼识。一根是这样个情况，其他四根呢都是这个样子啊。你比如说我们吃饭，这个吃饭呢是用舌根吧啊，小的这个饭或者是我吃这个菜还是香的还是臭的，好吃不好吃，这都是用舌根起这个舌识。舌识就是分别啊，就是妄想分别，妄想分别就是妄想分别嘛，就是分别啊，起这个事呢它就会造业了啊，不好吃不好吃生嗔恨心，好吃好吃生欢喜心啊，这起恶造业就这么来的。那么你晓得这个事是分别，这个根呢，根是属于什么状态？是叫个根啊，根尘识。什么叫做舍识用根？舍识刚刚不就是说言对舍尘啊，不惜分别。我们这个眼睛既然不是一个瞎子，也不是近视眼，你打开来这个眼的功能本身它是以能观能看东西，就这个眼睛。当你这个眼睛打开来，第一念，这个第一念，这个第一念是属于什么呢？属于根。这个地方呢很微细的，非常微细啊，所以说是那个教中讲啊，见道方求道，所以那个见道啊，所以那个见鹤思鹤，就是见道的时候所断的那个鹤叫做见鹤，思维道所见的那个鹤呢叫做思鹤，究竟还是见鹤好断还是思鹤好断啊？有人说呢，他说思鹤难断，这见鹤好断。实际上呢，他不懂得这个道理啊，见鹤难断呢 啊。你说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能够看不到吗？眼睛打开了不看东西吗？啊，眼睛打开了不看东西啊？啊，不看东西看什么东西呢？看你的根性，看你的眼根的根性，这就属于 传闻文字性，反观观自性。那这个就很非常非常危险，一念前一念跟后一念啊，这就有天地悬殊。第二念落到第二念就属于分别了，瞧着这个东西，哦，这是个佛龛子，哦，那就已经落到思合了，已经落到眼识，那就到生死了。第一念呢，就是眼睛既然打开来，他自然会面对前尘的，啊，啊，你未动第二念之前，在这个地方，这就是眼，属于眼根，根性啊是自然的。一切众生都具足这个漏根啊，无论是哪一界的众生都具足的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你就是猫啊狗啊，它也有眼耳鼻舌身意啊，一样的啊。所以说我们现在讲看话头啊，看话头，话头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一念未生以前的那个地方。你把这个一念未生以前对照无根对于五尘，一念未生以前，一念既生以后，那就是生死。一念未生以前呢，那就是话头，话头就是你的本来面目。反问文字性，自性性成无上道啊，啊，禅堂应该说这些个话是不讲的，啊，这个跟用功不相应嘛，啊，我参念佛是谁？啊，你来讲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？可是现在的人呢，如果我们这个十个期。和尚也好，班寿师傅也好，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讲，开口念佛是谁，闭口佛是哪个念的，哎，你们参加打气的人有何感想呢？嗯，这就是说啊，现在打气有的人呢，是来听佛法的，他不是来学佛，是来听的，做听课的。有的人是学的，是当参学，当参学嘛，学点东西，充实充实我这个肚子，啊，那么当然更多的人呢，都是认真修佛法的，啊，脚踏实地，在这用功的，啊，你要说是想听佛法的，你要一三到晚讲，你也不知道他枯燥无味。现在都感觉到枯燥无味了啊，而且这个禅宗这一法对于初发心的人，还没有上路不大会用功的人，对参念佛是谁起疑情啊，也还不得欺瞒而入，开始就是感觉到枯燥无味，这个禅宗这一法一点味道没有，味如嚼蜡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欢喜的因缘譬语啊，东扯西拉的说说，是的，佛在世时候说法讲四系禅，那不讲四系禅呢？复以一眼说法，实际上呢，一眼说法就是四系禅。为人系谈，世界系谈，对治系谈，第一系谈，系谈两个字是华梵并举的，这个里向两个字里向，一个是华严，一个字呢是梵语，啊，系就是我们中国的语言，系的片也啊， 啊，坛呢，坛就是布施。为人细坛生善力啊，什么五戒啊，三规啊，十善啊，讲一些个这个诸恶莫作啊，众善奉行啊，生善，叫他不起坏念头，不做坏事啊，这个叫生善。世界习禅呢，世界习禅就是讲一些个因缘譬喻啊，过去佛菩萨怎么样行菩萨道啊，过去的祖师怎么样子教化众生啊，讲讲这些个往事，令人生欢喜。一个是生善，一个是生欢喜。还想要对治习禅，什么这个对治习禅呢？你有什么病，说对治法啊，说是你这个散乱心，散乱心属习观啊，就用这些个对治法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第一这个四系禅，禅堂也不外乎这个四个范围。说这个禅堂，禅堂难办呢，水平不一样，难办虽然难办，还要办下去。任重道远，有心走禅宗这条路的，那也必须要单靠一点精进心是不行的，要持之以恒的，不容易啊。我们今天在禅堂里打七，也有这么多的人打这个十个七啊，我就是说，你要什么功也不用，念佛之水也不参啊，你就是一天到晚在这里就跟着跑跑，跟着坐坐啊，也还蛮辛苦的。就是跟着拖死尸，你这拖这么十个期，恐怕有的人就拖不下来啊。所以办道修行难呐，这个每一年打七，多多少少这种现象呢是很正常的。开始打七的时候人蛮多的，打着打着打着这个气呢，有的人就打不下去了。当然有种种因缘啊，因为这个禅堂打气，我都在冬天，很快呢，今天不是要小解气了吗？七个气都打了了，还有三个气，一转眼马上就大解气就到了啊，这个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啊。是啊，我们这十个气打下来，如果能开悟那是太好了啊，不能够开悟，无常说的最起码你把这个禅宗的道理稍微领会领会，理解理解啊，要能够在这条道路上自己能够有功可用，那是你一生的受用啊。无论你从今以后，哪怕就住山住洞也好，那你自己有功可用，会用功啊，这叫打基础。小的是什么？这个生死根本，小的我们想达到的目的，这个菩提涅槃是什么啊？你这一点如果也摸不清楚，那就对于这个修行呢那就有困难了。生死的根本呢，起心动念，这就是生死的根本。他就做造罪造业啊，如果眼睛打开来没有分辨，耳朵打开来没有分辨啊，处处自在。现在我可以说 都不自在呀，啊，都是向外施求，向外施求能够说是自在吗？啊，自己在自己，啊，那这个自在啊，你看观世音菩萨就自在，观自在菩萨，我们现在都不自在，一天到晚都是向外施求的，啊，如果说我在这儿讲话，啊，你听不到。啊，你一直就照顾自己，啊，那你就自在了。如果围着这讲话，哎呀，他这讲什么东西呢？说乱七八糟的，啊，啊，你一起分别心，那你就不自在，能自在吗？首先，你的功夫就打失掉了。无量劫的生死根本就是我们现在的妄想心，啊，攀缘妄想。这叫个生死的根本，从无量劫来就是这么样子。那个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称等正觉，他就是说了，一切众生为什么是不能成佛呢？就是因为我妄想执着，这一个妄想，一个执着，这生死的根本。啊，如果我们能够觉悟了，明白了，哦，原来这是生死的根本，我们现在。还是想继续造生死，还是想了这个生死？要想继续造生死，那个现现成成的，当然也不要去用功。如果想了这个生死呢，那你就想不就要用功了？啊，你不是上根立志啊，不是上根立志，不是一文千物的，你不用功怎么办呢？嗯，请漏祖大师。啊，一文千物，那个一文千物，它也不是说是天上掉下来的那么根力啊，也是从多生多劫修得来的。啊，你像这永嘉大师，他也自己说的，啊，他我今天今生能够开悟正道，也是多生多劫修得来的。那我们。现在的大家都一样啊，如果不是善根立志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是说的培植自己的善根，广种福田啊，不断的培植自己，他也会有那一天的啊。你看漏祖会下这个五祖会下啊，一个漏祖啊，我这个脑子不好啊，嗯，是吧？总而言之，这是生死的根本，大家一定要把它认识确认了，自己晓得怎么样子才能够了生死，什么样子是造生死。还有一个菩提涅槃呢，这我这了生死怎么了法的？生死晓得了，妄想造罪的。那个了生死怎么了法的呢？啊，什么是了生死的道路？达到什么在什么地方？啊，那个菩提涅槃，圆清净体。菩提涅槃圆清净体，这本来一切众生本来都有佛性，那个圆清净体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本角啊，这个本角就是圆清净体。菩提是果，涅槃呢是果。菩提有几种啊，比如说佛是正道菩提，那是修得的圆满菩提，一切菩萨呢是分正菩提，那我们大地一切众生呢，那是圆净菩提啊，没有修的。那这个提菩提呢，就是本角啊，本角从本角起十角，住步角悟啊。那么一直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到了大圆满角啊。 涅槃，涅槃也种种名，也种种解释不一样啊，性净涅槃、圆净涅槃、有余涅槃、无余涅槃啊，有很多的这个解释。证了果了，证了果在什么地方呢？进入大涅槃啊，那就是究竟的涅槃，那就是常寂光净土啊。你像这个罗汉，假如说我这个人修行证了果了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那果证了阿罗汉果了。那么证了阿罗汉果，你现在是跟我现在一个人凡夫这么个舍身证了阿罗汉果了，那么应该说那就证了涅槃了。证了涅槃，你还有一个舍身在啊，就是我们还有个一百多斤还在啊，啊，这叫做呢有余一涅槃啊，还有一个舍身在。等到你舍身不在了，就是死了以后，那就进入那无余一涅槃啊。嗯，那个就是说涅槃也有深浅呐，啊，大乘涅槃、小乘它也有深浅呐。菩提涅槃原清净体，本来原就是本来，这本来清净的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佛性不是清净的吗？佛性就是清净的啊。那么这个体是怎么来的啊？它底下呢那个冷严经呢告诉我有这么两句话啊：即汝今者世境圆明，能生诸缘，缘所依者。这个缘所依者就是你的本角啊。我们一切众生这个心能攀缘，这个攀缘这个心呢就是世经原名啊。攀缘就是向外持求的，等你不攀缘了，不攀缘了，他的这个世经原名这个本体还在啊，那个就是菩提涅槃啊。说实话，妄想即歇，歇即菩提嘛。啊，如果你在攀缘，那就是你这个妄这个心呢，就是不能休息。啊，我们昨天一直在讲，歇即菩提就是要休息，啊，就是要闲，不能闲。缘所依者，缘所依者就是歇，啊，哎。歇在那个地方就是你的本来面目。本来面目是什么？本来面目就是本角。所以这个法门当中有种种的名字，有的事呢就把人弄得不清，弄得搞不清楚，这个就叫本角啊，这个叫那个就叫菩提啊，这个就叫什么东西，弄得弄不清楚。嗯，这个也不能怪啊，这初发心都有这个想，都有这个过程的。世经原名，经，你看这个经字就是我们现在当前这一念心啊。如果你有没有妄想去其糟粕，我们这个心呢那是灵明透彻经。但是这个东西呢说是世经原名，什么叫世经原名啊？它也是了别啊，明明了了的。他这个东西呢啊，你没有证到菩提涅槃的时候，他能生能远，能生诸远啊，能够起攀缘心啊，毛病就在这个地方。这个缘所依者，他现在不是叫你向外攀缘啊，叫你回光返照，就是叫你休息，不攀缘就休息下来了。休息下来那个地方，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呢？哎，这个叫做本角啊。我们正呢就要正在这个地方啊。但是冷严经中说这个两个根本啊，这都是说的理而不是说的事啊。 说的这个道理啊，不是说这个事啊，啊，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，我们就晓得将来哦，这是这个生死，那个叫做涅槃，啊，舍生死取涅槃。佛法说是身吧，人人本具，各个现成。你说它浅吧，它有很多事情呢，有很多道理呢，就有些人搞不通。嗯，啊，就是搞不通，啊，就是这个五识，这个根一个识，一个根一个识，什么这个舍是用根，这一点我搞不清楚，啊，因为这个地方呢很微细，确实也有很多人呢把它搞错了的，说是那个三合见思尘沙无明，说见思合。这个见思合还是见合容易破还是思合容易破，天天在讲这个用功办道是一个圆字，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啊就奋斗的目标吧，共修的。参念佛是谁，起行用功，这是我们大家从事的这么一个中心，都是围绕这一个中心进行工作。但是人多了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这是各式什么样人都有，什么心态也有，学佛法心量要宽大啊，又能容事容人，修行跟走路一样，那么你必须把这个路的方向要认得清清楚楚的，不然这个路就不能走。说佛法讲修行，就是讲要开正知正见，说是这么说，讲一个正知正见，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，他不会一样的。如果人的理解都晓得什么叫做正知正见啊，那个禅堂的用功呢也不会出偏差，行为上也不会出一些麻烦。这个我这个禅堂好好的一个禅堂啊，啊啊，不应有的现象禅堂也会有的，怎么来的呢，都是因为知见不正确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你修也好不修也好，要有一个正知正见，你有一个正知正见做你的主心骨，你任何时间要修，那你这个修呢最后都得走在正路上。所以说这个众生有三句，正定句、不定句，还有一个狭定句。那个有狭知狭见的啊，知见不正常的，这些人都是狭定句啊。狭定句就是邪知邪见啊，不定句呢，大地的凡夫不定啊，能善能恶啊，能信佛能不信佛，他不定的。正定句呢，那就是圣人。禅堂里头单单参一个念佛是谁，有些人呢就不适应，好像是这一法太枯燥无味了啊，你想的多了，想的多了就会出毛病，那出毛病就出在这个地方。如果你要是对念佛是属于这一法， 身心不移，一天到晚起疫情都来不及，哪里的东西打妄想啊？禅堂虽然讲用功也讲话，因为讲话的这个人也有听话的人，会听话的你怎么讲了我都听的都是正直正经，不会听话的啊，人家讲的是蛮好的蛮对的啊，你也把这个道理给截歪出来啊。你像我们这个禅堂啊，说起来这个了生兔子的道场，反正也不习惯，里边多有。现在禅堂的讲的